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是关于我们旅游区的厕所卫生的事情哈，因为从2015年开始，我们启动了一个厕所革命这个项目，当然就是为了改善特别是旅游景区的厕所卫生的状况哈。那目前呢，国旅局的局长叫李金早，他是介绍说呢，我们将会新建高科技的厕所，而且推进厕所设施的商业化。什么叫推进厕所设施的商业化？也就是说，厕所的墙体上可能会有一些广告喽。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新建改建厕所有59,916座。目前国旅局敦促是国内的5A 景区要安装第三卫生间。什么叫第三卫生间？我今天因为看这条新闻呢，看的是英文版国外的报道哈，它当中就说到了我们国内将会督促建5A 景区当中的 gender neutral bathroom。我看到这个词 gender 是性别， neutral 中性，性别中性的卫生间，我很兴奋呐！哇，我们中国竟然开始考虑到 LGBT 等跨性别人士的感受了，我们好前卫啊。然后有个同事就跟我解释到了什么叫 gender neutral bathroom 呢，就是第三卫生间。第三卫生间呢，就可以母亲协助小男孩，父亲协助小女儿，女儿协助年迈的父亲，儿子协助年迈的母亲，如厕的时候就不会令自己或他人感到尴尬啦。这当中有 LGBT 人士吗？我表示很尴尬呀。

一月同比上涨了2.5%。那同时也是解释了哈，说这个一月份的 CPI 上涨呢，是因为12月份，是因为这个春节假期推高了这个食品还有运输旅游的花费，所以这个价格上涨了。另外呢，专家对于这个一月份的 CPI 涨幅是受到春节的影响呢，就说了剔除这些特殊的原因哈，说专家说的，就是其实物价没有太多的波动，依旧处在合理的区间之内。那未来的走势来看呢，CPI 走势仍将是总体温和以稳为主，另外呢，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说到这呢，我就今天上山的时候，在半路上碰到一个专家，我就赶紧问他，我说专家，什么时候这个 CPI 能够降下来，蔬菜水果的价格没有那么贵呢？专家说，啊，你吃不起蔬菜水果是吧？那你怎么不吃蔬菜水果拼盘呢？茶叶蛋也行啊。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爱，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罪。你在我心中是最 陪着你。美国那边的事儿啊，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管理啊，他们叫管理班子，第一位辞职的高级官员来了。这个高级官员叫弗林，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他呢，一个月的助理都没有当上，当好就已经辞职了。那为什么事儿辞职哈？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就美对俄制裁进行过不当讨论这件事情上撒谎了，所以辞职了。那撒的是什么谎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即使是与俄罗斯进行对话的意愿，都被华盛顿鹰派视为思想犯罪，恐俄政，甚至已经传到了新政府了。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解释起来可能接下来就没有别的主持人要上来了，要花半天的时间啊，而且我也不懂。但是他说了这句话是吧，然后呢就有记者采访他说，你到底有没有说这句话？他就说我没有。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记不太清楚了。于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撒了一个这个谎，所以呢现在是辞职了。所以你看，从政真的是需要谨言慎行的是吧，特别是作为高级官员或者是甚至是大使哈，像这样的，因为你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你说出口的话是代表你国家政府的这个说出的话呀，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吧，你没有办法做自己。你说白了什么叫做自己？做自己就是你能够有一句说一句是吧，做到这样是很难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你们办公室有一个新鲜出炉的爸爸，他老婆刚刚生了孩子是吧，然后呢他们就当然要庆祝了，然后这个新鲜出炉的爸爸拿着他新鲜出炉的宝宝的照片问你说，你看我们家宝宝可不可爱，漂不漂亮，你会怎么回复他？哇，你宝宝好可爱啊，好像你哦，对不对？我就不会，我会跟他说，你们家宝宝很丑，不像你，哎，像你老婆。我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压力，而且我跟你说，我最近好喜欢逛菜市场哦，你知道吗？因为我一逛菜市场，那些菜摊的老板们都喊，哎，美女美女美女美女美女美女。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他问几度这电话，等他响起，方法，双眼有点忙，却说努力吧，只要他快乐，我的难过好打发。可惜他不懂。 收听在两点钟，请坚持不感动，情人他不懂，说爱太沉重，真心伤也很感动，我不痛，只想看他笑容。他说天快塌，怪真心杀了他，多想告诉他还有人没发傻。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高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来都来听啊。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静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与眉 心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

少次挣扎在谷底，倒下又站起，多少会徘徊在街头，迷惘却坚定。也许上一次坚信是真的会倒下，可过这绝不是向命运低头并祈求。未曾破灭信仰，多少次迷失在风中，破碎又重塑，多少会放逐在天际，无助却坚强。也许下一回追梦时，依旧会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4号下午，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李连营、张晓明等市领导来到委员驻地，亲切看望出席市政协6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韩占山代表市四大班子向政协委员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对大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表示感谢。韩占山说，过去的5年是我市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向着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前行的5年，成就的取得饱含着广大政协委员的不懈努力，凝聚着广大政协委员的辛勤汗水。未来5年是我市圆满完成13-5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转换期，是推动协同发展走在省廊坊前列、实现后发跨越的战略提升期。人民政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历史责任，任重道远，使命光荣，大有可为。希望全体政协委员在会议期间聚精会神参加会议，认真讨论各项报告，积极主动建言献策，真正把这次大会开成团结民主的大会、鼓舞人心的大会，切实为三河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市委工作报告提出，实现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推动三河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强化问题意识、领先意识、创新意识、短板意识、忧患意识，以3个3工作机制为指导，下大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推动落实，重点抓好7个方面工作。一、着力推动协同发展全方位对接融入京津。二、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为全市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三、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四、统筹城乡发展布局，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五、加大民生工作力度，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六、不断强化社会治理，维护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七、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营造团结奋进的社会氛围。

啦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个微信听众群，我们是聊的是那些你喜欢的话，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有一位新听众哈，叫戴言灵，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性格决定命运，以诚相待有挚友。当你没有为没有鞋子穿而哭泣的时候，而有人为没有脚在哭泣。我特别喜欢，当你为没有鞋而哭泣的时候，有人在为没有脚而哭泣。我特别喜欢他。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多买一双鞋。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说话。

所以赶紧生个儿子吧。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隐隐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简简单单留言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唉，原谅我读书少。看一下一群哈，胡胡留言说：“我貌似没有喜欢的名人名言，但是我有喜欢的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用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那就用两顿好吃的。”胡胡现在多重啊？ 我能感觉，我想成一路